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三次大香港早晨啦！啱啱头先双节出错片啊，咁所以咧要 cut 一 cut 佢先翻嚟。咁啊，第三次咧，我哋咧就系会讲我哋就约咗啦，非牟利兽医啦 ，NPV 嘅主席咧，咁阿 Mark Mac 咁做一个电话访问嘅。咁咧今次咧我哋就系会集中系讲呢位今个月月底咧，二月嘅25至28号咧，就系呢一个嘅专系屠杀动物嘅皮草展啦。咁就会喺今个月嘅月底25至28号咧，就系会展出嘅香港。咁咧响嗰个嘅呢段期间咧，咁啊无论响嗰个舆论上啊或者媒体上又出现咗好多啲嘅名人咧，就系帮呢一个皮草业去讲说话啦，甚至系将啲死尸啊搭喺自己嘅身上面嘅。咁啊包括叶刘淑仪啦，呢条友俾麒麟撞完之后都唔知惊嘅。OK， 咁啊佢啊走出嚟啊就系撑呢一个皮草业啦，仲话呢啲系最理性最精准。然之后后屘嗰啲独立判断啊，搭咗上身嘅时候咧，其实只不过同大家食块猪肉系差唔多嘅啫。咁嗰啲嘅讲法啦，系咪牛肉啊？牛肉啊，咁啊差唔多啲讲法。 今年冇撞佢真系。 系啦，咁但系咧就住呢样嘢咧，响近呢几日咧，咁啊媒体关注啦。咁尤其系咧礼拜一朝咧，咁响商台881咧，就系佢哋自己咧系商台881就请咗呢个皮草业协会嘅理事咧，咁啊陈俊毅。咁就係上去做接受訪問嘅，咁喺個訪問裏面咧，有一啲嘅説話，有啲嘅講法咧，其實我哋聽起上嚟，其實都係會覺得係好憤怒嘅。咁但係為咗我哋會覺得嘅就係話一個係應該係要回應佢啦。咁我哋就係揾動保界嘅朋友啦，咁啊 Mark Mac 接受我哋訪問。咁我哋接通咗阿 Mark 個電話先。 係 ，Hello， 喂 ，Hello， 早晨。 阿雙劍未及仔。 早晨，早晨。 hello， 喂，早晨，喂，早晨，阿 Mark， 早晨，阿 Mark， 清楚， 清楚，清楚，清楚，早晨。嗱，咁我哋今日咧就即系多谢你接受访问先啦，因为关于嗰个动保啦，同埋嗰个皮草嘅情况咧，我哋相信就系、是你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咧，首先咧，我觉得嘅就系话我哋会系集中去希望你可以回应一下就系阿陈俊毅啦，即系嗰个嘅皮草业协会嘅理事啦。咁佢喺商台881里面有个嘅讲法嘅。咁我哋不如嘅就系话听一听佢个讲法先。咁啊，大概可能一分钟左右嘅时间啫。听完翻嚟之后，我哋就揾你去回应。 几 系啦，嗱，啱啱咧，大家听到呢一个咧，就系礼拜一朝咧，你都大家都笑，咁大家都笑，呢个超经典，呢个就系礼拜一朝咧，晴朗咧就系访问呢个皮草业陈俊毅嘅讲法。 商台嘅在晴朗一天出发， 系啦， 第一次听用话可再生用喺生命上。 嗱，好啦，好啦，咁我哋就问阿妈噶啦。嗱，你听到呢个讲法嘅时候， 我补少少先。嗱，咁呢个节目里边咧，就头先访问呢位陈生啦，咁样。咁其实咧就喺节目里边咧系有直接同阿妈去即系电话再讲嘅。咁其實有個狀況，點解我哋今日特別要請阿 Mark 再嚟再講一次咧？佢其實喺商台係有一所回應，但係嗰個回應咧，我睇翻阿 Mark 個 status， 即係喺 Facebook 出嘅 status 有講得好清楚，就係話喺商台呢個處理呢個所謂電話嗰個對談討論嘅問題，佢淨係只係俾兩分鐘時間阿 Mark 去回應啫。 唔係，因為個問題嘅就係你請咗一個係皮草業裏面嗰個既得利益者，淨賣皮草嘅人走咗上去做訪問，你要扮持平，跟住你醒起原來要揾一個人出嚟，要係有另一邊嘅聲音，就係你打電話俾阿媽咁樣咁， 即係好似好公平咁，但事實上成件事一啲都唔 fair 啊！咁而阿媽喺 Facebook 嘅 status 講得好清楚，所以今天我哋特別係要請翻阿媽，喂你。盡情回應究竟係有幾咁撲街？ 就住嗰個講法，就住一個嗱，你大家知道噶啦，網台係唔受規管嘅，可以講粗口嘅。Okay? 喂，你聽到啊？你聽到啊？陳俊毅嗰個講法，你有啲咩嘅睇法咧？ 嗱，其實就當前，因為我又冇完全聽曬咁，但係聽嘅時候已經十分之嬲，因為但我又覺得唔緊要啦，我有機會回應，咁啊慢慢講啦，咁啊但係好可惜，當時我望住個鐘係53分，咁我知道咧，我最多得個兩三分鐘可以講，所以就好急咁樣，只能夠講一兩點。咁呢度我希望我能夠指出重點上嘅一啲陳俊毅先生一啲真係好小學雞嘅一啲嘅講法咯，即係其實嗰啲嘅理論咧。 最慘嘅就係當喺個大氣電波，佢慢慢好斯文咁樣大把時間講出嚟，而冇人去反駁佢嘅時候咧，對一啲普羅大眾嚟講咧，係真係好可能會被誤導到嘅。嗱、 嗯， 第一樣嘢佢係誤導緊人哋嘅就係關於人道嘅問題。係人道呢樣嘢咧，係真係超級超級誤導。佢就將一個概念簡單化咗，就係話只要我殺只動物個方法人道，我呢件事就係好人道噶啦。咁、 嗯、 呢件事真係十分之錯嘅概念嚟嘅、啊。我舉個例子，我販賣人口，我對啲小朋友好好，我好食好住，但我販賣人口，咁販賣人口呢件事本身係咪人道呢？你販賣人口嘅過程好人道係你嘅事啫，但件事本身唔人道啊嘛、 嗯。 我簡單講一講關於製作皮草嘅其中一樣嘢。如果阿葉劉淑儀嗰件咁嘅紅色嗰件皮草嗰件 mink 咧，係需要大概四十幾至五十隻水貂先能夠製成嘅。 四十五十隻 水貂，為咗四十幾隻五十隻到啦，大概嚇、啊、製成一件咁大件咁靚啊！阿葉劉覺得自己好靚嘅一件 mink。咁我想問，即使你對呢幾十隻水貂殺佢嘅時候，無論幾人道都好，我想問。殺幾十隻動物嚟擺喺自己身上邊呢樣嘢，大家普羅大眾自己去平衡去評論下，人唔人道呢、 嗯、 件事本身如果唔人道嘅話，我無論你個方法幾人道都好，你都絕對唔能夠將呢件事美化成為人道嘅。 唔係，同埋佢 呢個第一點最重要 嘅。佢喺呢一個討論上，佢冇咗個焦點啦。佢同你講嘅就係佢哋唔痛啦，用嗰啲電擊啊迷暈咗佢嘅方法，所以佢唔痛啦。咁呢啲 呢個 唔係我哋人道嘅討論嚟，嗰個唔係你唔痛嘅話就係人道噶嘛，阿哥係咪先？ 咪就係咯， 即係你違奸咗，你都係強奸啦。即係 我哋做好多壞事都可以好人道嘅，但係件壞事本身係唔人道就係唔人道噶啦。 嗯， 即係佢其中提到有個點就係話我。即係喺個節目裏面，我睇返你 status 裏面，你話皮毛業嗰個協會嘅狡辯就話音樂呢都唔係必須嘅，但人類都會追求。咁喺呢點上面，你可唔可以再講下呢？ 我喺呢點真係即係小學雞度，真係我博都覺得有啲低能。咁好多嘢都係唔必須，但我哋都可以做，只要唔傷害人咪可以做囉。咁皮草當然都唔係必須，但係你傷害到人哋啊嘛，你傷害到動物啊嘛，你傷害一人嘅生命啊嘛，你唔能夠兩樣今日完全係唔可以擺埋一齊討論嘅，佢就攞嚟一齊討論，咁我覺得佢係真係好夾硬嚟，同埋真係完全冇邏輯思維咯。 係因為我睇到啊， 仲有一點我， 請講，唔好意思。我就睇到咧， 點解點我都， 唔好意思。 哦，電話大家仲有啲打聲，唔緊要啊。 你俾阿媽講咗先。你讲 系 咪？ 我有一点我最想讲嘅，咁我喺呢个嘅电台里边就冇讲到，咁我就好遗憾。我呢度一定要讲嘅就系，佢哋强调佢哋有好多嘅欧盟啊乜嘢嘅标准， 嗯、 就话自己你就好守规范。嗱，跟住咧仲讲一句好真系令人嬲嘅说话，就系话咧大陆又有人犯规噶，好多人咧都可能真系唔守规矩噶。咁嗰啲人咧，你哋应该就揾法治去惩治佢哋啦。佢哋搵人去拉佢哋啦，咁样就将件事呢就好轻轻咁样放下咗、 嗯、 就觉得开脱咗个罪名就唔关佢事啦。嗱，首先我已经讲咗啦，佢哋无论点守规矩都系唔人道㗎啦。好，而家我退一万步，我当你哋好人道，我当有啲业界有啲害群之马。但我想问一问你，作为全皮草业喺香港，你话自己系皮草业嘅国际嘅最重要嘅重点。 嗯， 是业界的桥楚。咁如果业界里面有咁多人犯规，业界里面有咁多人唔守规矩，做啲咁残忍嘅事，你可以话唔关你事嘅咩？同埋你有冇认真咁样去睇过你哋自己而家香港无论出入口嘅皮草，喺旺角买緊嘅好多嘅皮草，系咪全部都系守緊一啲嘅规矩呢？你作为业界嘅翘楚，最重要嗰个人，你有冇为过呢啲嘢做过少少嘢呢？系咪啊？讲句话，人哋做错唔关我事啦，我自己做得好就得噶啦。呢啲咁不负责任嘅言论，我觉得香港皮毛业协会咧，系我真系要谴责噶，因为即系嗰种嘅态度咧，系令人哋好愤怒，因为佢自己完全对成件事制造嘅伤害咧。 係半點嘅責任都覺得好似冇嘅。 唔係，但係你就住你呢一點咧，我覺得咧佢喺嗰個商台嘅訪問言談間咧，其實係已經佢會覺得佢自己係對嗰個行業上面嘅處理已經係非常之滿意喎。譬如頭先個訪問裡面有兩樣嘢佢講到噶嘛，佢會話而家香港嗰個嘅皮草嘅行業係最環保嘅行業 ，OK？呢一個最環保嘅行業係講緊咧，就係佢製作皮草嘅污染係比用假皮草啊嘅碳排放係低三倍嘅，對環境污染係低三倍。呢個係第一點。 佢用嘅資源係可再生。 第二點嘅就係嗰個資源係地球可再生資源喎，即係嗰只雕啦，啲動物係可再生資源，唔係同礦物嗰啲資源相比。喂，呢一樣嘢其實你即係頭先你嗰個批評，梗係我哋梗係明白啦。但係對於佢嚟講，我就係你似乎啊，其實就住嗰個嘅所謂可再生資源同埋最環保嘅行業，其實佢回應緊你，就係佢會覺得嗰個行業上面佢覺得滿意㗎喇喎，即係個規範上 我最。我想指一個問題，希望佢哋答，但我冇時間啦。當時我用返水雕為做例子，根據呢個嘅哥本哈根嘅丹麥呢，即係出產呢個皮草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每一年我諗計返2013-14呢，2013年全球我講緊淨係水雕啊，係用咗8200萬隻。2014年少咗少少8000萬隻。我咩動物都唔講，淨係講水雕。我想問呢，每一年8000多萬接近1億隻嘅水雕嘅屍體去咗邊呢？我好想佢哋答，究竟呢一啲動物嘅屍體去咗邊？ 佢會同你講去做咗肥料咯，可能 咩話？ 做咗肥料啊，可再生資源啊嘛，嗰啲。 我諗知，如果佢哋唔能夠話俾大家答，通常嚟講啦，我諗講講我嘅睇法啦，我以我所知咧，喺大部分嚟講，呢啲咁嘅動物屍體咧，都係排流到去即係河流啊，其他即係一啲嘅所謂自然嘅地方噶啦。或者用其他方法去將消滅佢㗎喇。咁你諗下，如果一年裏面我哋要處理淨係水雕嘅，真係講緊，我成日都強調，因為我水雕嘅數字係最多最清晰嘅，每年要處理1億萬隻嘅屍體，我相信人類有幾咁環保啊，呢樣嘢有幾咁環保啊，你製造緊一個咩可再生資源，你點樣去處理啲事呢？同埋你處理皮草嘅時候，你用嘅其他嘅化學物，你又唔睇， 唔係，但係 okay， 你係， 但係就住呢一個，譬如啊，用翻水雕做一個例子咧。佢喺個訪問裏面咧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其實佢係即係再次係混淆緊大眾嘅視聽，因為佢有講到嘅就係話皮草咧，大家唔好咁擔心，大家殺得多咧，嗰啲生物就會絕種。咁譬如水雕，你而家講緊嘅就係水雕係嗰年啦，譬如係2012-2013年係用緊8000多萬隻，甚至上到1億隻嘅時候。在他的講法裡面，他說他們不會絕種的，因為他們 是家禽來的，okay？ 他養的，他養完之後劏他的皮的。喂，就住一樣東西的話，其實他的講法是告訴你的，就是他不會去考慮你剛才所說的東西的。他考慮的就是說，其實殺極都還有的啦，不會絕種就不是一個問題咯。他是用這個角度去想東西的。 對啊，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向以來呢動物福利主義和動物權益主義的一些的爭拗，即我就當然就站在動物權益主義那一邊，我認為無論你動物福利多麼好都好，你養它，你沒有絕種，你對它很好，但是動物的權益不是被你這麼剝削的。我不介意，其實對於我來說動物絕不絕種不是一個問題來的，從來我都因為我們動物權益主義者，我們不會探討究竟動物絕不絕種有什麼問題，我只是知道動物本身在地球上面有個生存的權利，如果它自然地絕種的話，我不介意的啊。但你令到佢絕種，我當然介意啦。但你令到佢唔絕種之餘，你係傷害緊佢哋嘅，就係傷害緊佢哋。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完全係一個荒謬嘅講法嚟嘅。即係絕唔絕種唔係你去處理嘅問題，你要處理嘅問題就係你還翻動物應有嘅權利俾佢哋，就係生存權。你亦都唔需要專登去製造動物出嚟，然後去傷害佢哋，去殺咗佢哋嚟到幫自己做生意。呢樣嘢係敵，我哋係唔會接受嘅。 我覺得呢一點好重要，因為其實好坦白講，香港咧嗰個教育上面咧，其實係好少涉及關於嗰個動物嘅福利同埋權利之間分別嘅討論。 絕對 係，即係嗰個中間嘅差異咧，其實好坦白講，我哋係好多人唔能夠理解，喂，點解我哋會係主張係要領養而係反對去購買？ 或者係繁殖嘅咁。咁呢一樣嘢好多人會覺得喂有錢嘅咪可以買動物囉。咁呢啲其實係講緊嘅就係話我買返嚟我對佢好好㗎。我返嚟嘅時候我俾鵝肝日90嘅咁。咁喂啲其實係大有人在嗰啲啲睇法。咁但係我覺得嘅就係頭先你講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平衡協會他們這些宣揚這些講法，他們說到用等一些字眼例如資源，他們要善用資源，要管理資源，他們其實都暴露了他們的很明顯的立場，就是動物對於人類來說，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資源，是一個可以用的東西，或者是一個生意的東西，或者可以製造令到滿足自己慾望，例如漂亮一點暖一點，令到自己生活得開心一點，他們賺多些錢這樣。咁我諗對佢嚟講眼中動物就係咩呢，資源同埋商品囉。咁呢樣嘢亦都係我哋動物權益主義者最反對嘅嘢。 喂，但就要靚啲呢一度呢，我覺得呢，我唔知點解我今年有個感覺呢今年特別多嗰啲古靈精怪嗰啲政界人物啊，或者係嗰啲明星啦，走出嚟著皮草周圍去。係咪我唔知係咪我今年自己多啲留意一定還是因為有葉劉淑儀嘅關係。因為我希望係咪？因為我覺得另一樣要關注嘅就係話，頭先除咗係就住嗰個訪問啦，咁我覺得個論點其實都係，即係個立場其實好清晰嘅。即係作為一個動物權益者，我哋呢一班係講人道、講動物權利權益嘅人嘅話，咁我覺得其實頭先清晰。咁但係其實而家香港咧，我自己感覺上有一樣嘢就係話，喂，今年譬如葉劉淑儀佢哋呢班人係可以。佢其實係撐完呢一個自己聚完皮草俾人鬧完之後，仲可以咁樣走出嚟係出個聲明，話自己係好有道理嘅話，咁呢啲其實我自己感覺上好早幾年係冇乜點樣見過呢啲情況喎。今年你自己係做喺呢個嘅即係皮草展之前咧，有冇特別係會覺得其實今年喺嗰個嘅主流媒體同埋呢班政界所謂嘅名人裡面咧，係趨向惡劣咗咧？ 我都有少少嘅感覺啊！我其實自己都有檢討過，我自己嘅分唔好話分析啦，我自己嘅觀察，我覺得其實好可能係一啲嘅兩極化。喺我諗喺過去幾年啦，我諗大家普通市民又好，或者係主流媒體又好，都將皮草我哋講到好殘忍啦，咁就喺 YouTube 上面啦，就真係播咗好多關於活剝啊。將動物哇好殘忍咁樣殺死，跟住搣皮啊咁樣，咁於是乎就好多人就好極端咁樣去對待呢件事，覺得哇皮草真係好殘忍，好殘忍，要譴責，要譴責。咁我唔知係咪人性咧，即係當你俾人譴責咗個地步嘅時候咧，就會反彈啊，就覺得即係好似阿葉劉淑儀咁講，有咩殘忍啫？食牛仲殘忍啦、啊、咁樣，即係就出現咗一啲咁樣嘅反彈咯。咁今年我諗葉劉就最犀利啦。 葉劉係啊，今年葉劉係。標誌性人物嚟噶，好犀利，牛肉一樣喎、啊。係 啊，佢係同埋佢嗰個態度係挑戰，即係佢覺得你哋咁極端嚟，佢認為極端啦、啊、嚇。即係當然我認為唔係好極端，即係市民嚟講覺得哇，你咁去指責一個人係咪啱㗎咁樣？ 我感覺咧， 用詞太過激烈咧咁樣。 阿媽，我個感覺咧，葉劉嗰個回應嘅就係佢覺得你哋班人干涉緊佢嗰個人衣著嘅權利。选择衣着啊，或者我个人着咩衫，其实关你咩事咧？嗰、那个嘅睇法，即系个感觉。 我 谂 呢个有前科嘅，有前科嘅。即系叶柳就知不嬲，佢之前要捍卫自己嘅发型啦。 啊， 咁而家就捍卫自己嘅皮草啦。咁我觉得捍卫自己嘅发型系冇问题嘅。但我谂佢搞错咗一样嘢，就当系捍卫自己嘅衣着嘅，唔系佢有权利捍卫自己嘅衣着嘅，佢可以着睡衣出街嘅，冇问题嘅。但问题你捍卫嘅过程里边，你如果嗱，我唔好计你伤唔伤害动物，如果你捍卫你嘅衣着嘅过程里边，你暴露咗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嘅肤浅，同埋你对一个即系佢成日讲话我哋落后啊嘛，佢哋话诶你哋咁落后噶，而家杀动物好人道噶啦，其实系佢落后啊。佢對動物權益呢個社會運動嘅唔認識啊！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呢個殺只動物要有冇殘忍啊，而係講緊你唔應該著幾十隻動物喺身上邊剝奪佢哋生存嘅權利。我諗呢樣嘢佢係暴露咗自己嘅真係sorry 係真係無知咯。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佢真係好無知，同埋佢真係冇乜喺呢方面嘅認識咯。環保又好，動保又好。 喂，咁啊，我諗嘅即係就住個名人嗰度，你哋湯姆，你有冇啲咩想去？ 我有少少想問多少少嘅，就譬如關於嗰個所謂陳生喺度提過話呢個皮草好環保嗰度咧。 咁其實我見到你都有提過，就話喂，其實世界銀行已經列咗一個五大嘅毒害工業之一啦，咁樣。咁其實喺依個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佢點樣即係佢即係製作皮草嗰時點樣令到個環境受到污染？ 嗱，呢一個咧，其實就兩樣嘢加埋嘅，我都有少少啲啲咁多都係打麻波嘅，因為嗰個關於係皮同埋皮毛嘅，咁啊兩樣嘢加埋咧，咁其實呢樣嘢，我諗世界銀行講緊就係即係皮草同埋皮革嘅，咁呢樣嘢我咁講啦，我唔算係專家，我唔係好認識。我唔夠膽講我好認識，我亦都唔想將個方向 spin 咗嗰邊，因為其實即係我係動保人啦，我唔係環保人。我或者咁樣講，即使皮草嘅製作過程係冇傷害環境都好， 冇污染， 我 都 係極力反對。 係 係啊，呢個唔係我關心嘅議題嚟嘅，即係我覺得你傷害到環境，話你點解咁講？我唔傷害環境㗎啦，我可以做啦。唔係嘅，你唔傷害環境唔代表你可以做嘅。你傷害緊一個有感知、有生命。有基本思想同埋有痛感，最緊有痛感，佢係識得痛、識得傷心、識得驚慌嘅動物，呢一樣嘢係唔可以接受噶。任何嘅工業，只要你能夠，只要你係觸及到頭先我講嗰樣嘢，你傷害咗動物嘅感覺、痛苦同埋個驚，令到佢驚慌，咁呢樣嘢本身已經係。在動物權益主義者嚟講係唔會接受 的。係咪所以話咧？其實即係喺嗰個訪問上面，你見到嘅就係話佢呢一班咁樣嘅，即係叫既得利益者同埋班權貴啊，點樣係即係用佢哋各種嘅方法轉移視線啊，模糊個焦點啊？喂，大家其實講緊你嗰件事係唔人道，你冇咁樣嘅權利去剝奪其他生物物種嘅嗰個生存權嘅時候，跟住佢同你講，我個製作過程係環保啊，咁仲要我用嘅料係生生不息嘅咁。咁你水都係生生不息啦，係先？即係你唔會咁樣講㗎嘛。咁但係喂，阿媽啊，咁我覺得呢，因為其實可能好多朋友唔係咁清楚點解喺即係近啲幾日或者啲幾個禮拜呢，關於嗰個皮草嘅爭議，因為其實當然由葉劉引起先㗎啦，因為佢條友樣衰嘅。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喺嗰個嘅動保界呢，又或者其實一啲關心嗰個動物權利嘅朋友呢，嚟緊、因為嚟緊月底25至28號就係皮草展啦，咁據你所知嘅話，或者你哋自己有冇啲乜嘢嘅行動係希望大眾可以係關注？ 其實每年嘅皮草展啦，即係香港即係皮毛業協會搞嘅喺會展搞嘅皮草展，就係招呼全世界各地嘅買家嚟到香港就做呢個嘅即係買板啊，或者即係嚟到大家一個 trading 啊，一個嘅即係展銷會。每一年呢個時候呢，咁我哋即係一個組織叫厭棄皮草公民啦，每年喺呢個時候都係會有唔同形式嘅遊行示威嘅。咁前年我哋直情成功入咗會場啦，入咗會場就同裏面嘅所有嘅擺 booth 啊、擺檔嘅人呢，就接觸正面嘅可以叫做衝突啦，咁令到佢哋相當之尷尬啦，當然。咁前年舊年仲好笑，舊年當我哋去到會場嘅時候，會展要封館，佢因為我哋嘅關係咧，咁成個會展當日咧就封咗，即係 even 連裏邊嘅人都唔可以出入，因為驚我哋搞事禍。咁我又唔明，我哋又唔係啲好激烈嘅人。咁 你哋唔係熱狗啊？你哋唔係熱狗啊？sorry， 你繼續，你繼續打斷咗你。 唔緊要，唔緊要。哎呀，我都好驚，好驚會俾人哋標籤。哇！你哋班友仔係咩話？係嗰啲嘅，我哋唔會掟磚嘅，放心，點都唔會掟磚。Anyway， 咁今年啦，咁今年我諗佢哋都有前科啦，即係會知道我哋都會再嚟啦。我亦都喺度呼籲啦，有興趣參加嘅朋友，不妨嚟我哋面書嘅專業咧去報名參加，又或者當日都可以嚟嘅。我哋自己一定會喺，我可以喺度講，我一定會喺呢個嘅會展度作我而家唔可以講俾大家聽我做咩形式，但我一定每年都會有啲唔同嘅形式嘅。嚟到會向呢個咁不公義嘅生意咧嚟到作抗議示威嘅。 好。明白晒，咁我咁大家即係如果留意嘅話，就係去揾邊度睇翻你哋MTV 嘅 Facebook page。 睇我嘅 Facebook 啦，睇厭棄皮草公民啦，咁啊同埋 叫咩名話？叫咩名話？厭棄皮草公民 係啦，厭棄皮草公民，或者簡單啲打個 Mark Mac 咧，就嚟到我面書咧，就一定揾到所有相關嘅資料噶啦。 明白，明白。好，咁我哋今日 喺度，我想補充多一句， 好啊 ，我想補充多一句，好嘛？ 好啊。 其實即係大家當喺度不斷睇到香港好多人喺度著緊皮草嘅時候咧，大家希望都留意翻咧，其實喺我哋身上邊好多時候咧係好多。 嘅意識咧，其實都係滲入咗，滲入咗好多嘅動物嘅毛。 啊，係啊！ 甚至我都講俾大家聽，其實好多大陸生產嘅關於皮毛嘅意識咧，係滲入咗大家都好中意嘅貓狗嘅毛嘅。嗯。OK， 因為貓狗嘅毛可能係比較平啲嘅關係。你哋唔知道，以為我身上咗一啲可能係狐狸啊，可能係兔仔，當然都唔好啦，都係殘忍啦。但你嘅衣領又好，你哋嘅皮靴又好，或者咧或者個吊飾又好咧，啊，其實係滲入咗好多。你知道啦，中國人做嘢就一定有嘢係要假噶啦嚇。咁佢唔係假曬，佢俾啲貓狗嘅毛。 真貓狗毛。 咁我諗呢樣嘢，大家係啊，真都係真貓啦嚇，啲真嘅貓狗毛，一啲好平，我知道對佢嚟講好平啦嚇，隨街殺到嘅貓狗嘅毛。咁希望大家知唔好貪少少所謂靚嘅，即係有幾靚啦，即係不如就真係索性所有嘅皮有皮毛嘅嘢都唔好著啦。當然更加唔好似葉劉淑儀咁樣啦，十八九度就真係唔好著皮草啦，玩咩？香港最凍都係得個幾度，幾度都唔需要著皮草噶。OK， 著件大褸普通嘅褸已經 OK。我希望知聽眾真係知道。醒覺一啲，呢個唔係潮流嚟嘅，呢個真係一個好肉酸嘅潮流嚟嘅，遲早都會完嘅啦。遲多一巨輪會推我哋走咧，遲早都會完嘅呢個潮流。OK， 好，我哋多謝曬阿 Mark 嘅訪問，多謝曬你， 唔該曬， 拜拜， 希望阿 Mark 會， 拜拜。